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真系啱晒坐响我前面嘅文杰华教授啦，因为系好有哲学性，想信想啊吓，即系梦想嘅想，想信吓，相信吓，相信就系 believe 吓。另外咧就系呢个想信、相信同埋知道吓，知道一啲嘢吓。咁另外咧就除咗我而家讲紧嘢嘅卢伟力之外咧，仲有梁敬国，我哋三个呢个三民组咧。都間中即係會喺呢個星期日朝頭早咧同大家見面嘅。咁想信、相信同埋知道，咁呢啲咁哲學嘅命題咧，咁啊梗係要等阿文傑華同我哋稍稍講下啦嚇。 其實咧有人咁樣認為嘅，無論你想信啲乜嘢，你相信啲乜嘢，或者你認為你知道啲乜嘢咧，都係一脈相承嘅。就係咧係一種假設。同埋咧，你自己形成咗一種傾向啊，咁你就會選擇你認為唔單止你想相信，同埋你覺得可以支持你相信嘅所謂知識。咁咧就呢個係徹底啲嘅懷疑論啦，就話咧所有嘢個假係假設嚟嘅啫，就唔係同嗰個現實一定相符嘅。咁所以你有一啲思想家，譬如包括羅素啦甚至科學家愛因斯坦咧。佢都唔係咁喜歡呢種諗法，佢覺得凡事都係要睇證據。 嗱，呢個就係講相信啦， 係嘛？呢個係知道，係講知道。 知道 係啦，因為相信嘅意思咧有好多種嘅，譬如盧偉力，我同你咧中間可能有少少差異，我係基督徒咁先算啦。咁你係無神論者嚇，咁咧嗰個相信咧就牽涉到信仰嘅嚇，咁信仰作為一個基礎先。咁有時有啲嘢咧就唔係用知道嗰樣嘢一定去支持到嘅，咁所以係有分別嘅。咁相信咧就係等間梁定九佢講，其實一個哲學家咧叫威廉詹姆士啊，佢係一個實用主義嘅哲學家。咁佢有一篇好出名嘅文章，咁以前讀宗教哲學一定要讀嘅，叫 The Will to Believe 就係話咧，原來咧我哋每個人都想相信我哋好想相信嘅嘢。譬如说我会觉得我的朋友是忠心于我的有忠诚的。那呢如果他出卖了我你是尽量都不想相信那样东西。你相信的就是我们的友谊永固。譬如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倾向会令到我们的所谓相信那件事是有一个导向的。咁这个就是个分别 了。是的多谢啊很清晰。那我们。即係今日咧，即係做節目之前咧，梁敬國就同我講：，喂，拗頭喎、呢個 係啊！ 咁我話其實點嚟點去，廣東廣西嚇、首先係東西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南北嘅。咁你從生活上邊睇下你有咩時候係用到嚇哆唻咪呢三個概念啊？咁樣講係都得嘅喎。 其实我第一即系啱啱阿监制俾咗咁嘅题目我嘅时候咧，我真系打咗个突嘅，即系啲问号喺晒个头度出晒嚟嘅。我话喂，究竟呢个咩题目嚟噶？因为以前我哋广东广西嘅风格咧，通常都系两个字啊、三个字啊、四个字嘅啫。今次六个字都唔系问题，但系佢嗰种我睇落去后屘谂谂咧，其实觉得系一种即系用翻我以前读书嘅经验。因为我读政治噶嘛，咁就一种叫做一种 progressive 嘅嘢，即系一种阶段性嘅发展。如果我哋读呢个公共政策嚟讲咧，想信、相信同知道咧，其实即系等于你嘅政策喺嗰个酝酿期到正式推出嘅时候，嗰种成个过程。而我再套翻入我哋以前，即系挖翻我以前读书嗰啲嘢咧。如果我去做呢样嘢，你可以叫做循序渐进，因为我想信啊嘛，我有个政策出嚟，我想有一个咁嘅嘢东西出嚟，跟住就慢慢揼出嚟啦，成个政策成咗型啦，就慢慢系叫人要相信呢个政策啦。到最后推到出嚟嘅时候，正式实行嘅时候咧，每个人都要知道呢个政策点样行嘅。咁当然啦，嗱，我呢个嘢咧就比较牵强地去我个人睇见呢个咁嘅题目，我就唔似阿教授啦。教授从哲学嘅层面，唔同嘅哲学家对呢几个概念 的一種分析，或者一種叫做定義咁啦。如果剛才盧兄叫我話，如果生活上有咩例子嘅話咧，咁其實每個人每日生活都想信、相信同知道一樣嘢嘅喎。 冇錯， 即係等頭先阿教授所講啦。我想一件事物，我想佢係咁樣嘅，想嘅啫。但係到佢正式發生嘅時候，譬如我想中六合彩咁樣。到我正式系咪真系中唔中到咧？可能中到个安慰奖啦。哎呀，真系相信，哎呀，我真系中咗六合彩啦。咁中咗六合彩之后，你点样知道？知道嘅情况就系话，你会觉得，咦，我啲运气继续嚟嘅，继续去买六合彩啊？定系我知道，咦，我止于呢步嘅啫，我就中得三个字40蚊嘅啫，再进一步都唔得噶啦。即系个人到佢知道嗰个层面，佢究竟嗰个知道。好多時候，我的感覺就係頭先教授所講啦，係佢過往以往嘅經驗，同埋佢自己本身嘅個潛意識想 project 一樣嘢出嚟嘅。 嗯嗯， 我就從信息嘅量去睇呢件事啊，即係我哋知道一啲嘢，可能知道呢啲嘢係啱或者唔啱，係有或者冇，係黑。或者白嚇、啊，即係零同埋一嚇，好、啊、清楚嘅嚇、 嗯 啊，即係知道係確實一啲嘢嘅。相信咧就係、是、我唔知道嘅情況下邊，我相信究竟佢係零定一。 嗯 嚇、啊，我相信呢樣嘢係黑嘅，我係唔知道佢係黑定白嘅，或者係灰嘅、我唔知道顏色，但我相信佢係黑，我相信佢係白嚇，呢、啊這個就係相信。即相信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确定自己的一个取态。 嗯。 想信呢就是介乎知道和相信中间。即是说呢 他可能有少少资讯、啊、觉得个胃有些、啊、不舒服。啊咁佢咧就希望呢個咧只係即係腸胃炎啫，就唔係有啲咩暗疾咁。咁呢個就係想信啦，嚇、啊，即係佢唔係相信嚇，佢、啊、係想信，因為佢真係有少少唔妥嘅。咁、所以咧，我係從嗰個信息嘅量啊嘅多少嚟到分開想信、相信同埋知道。想信是最微妙、最微妙的、即如果我們說去搞一些戲劇、想信的狀態呢是很多戲劇搞出來的、 而且是必須要的、因為呢都不能夠期待的演員呢是在生活裡面呢經過這個角色、大家呢都讀過思想方法啦、不知道盧偉力啦，因為呢盧偉力是浸大畢業的，我哋中文大學一年班就必須要讀呢一個思想方法。咁、就而家就真係知道越嚟越有用。頭先盧偉力話咧，你要相信信息嘅量咧，咁嗰個咧好多時我哋就話係一個歸納法啊嘛。就係、譬如我哋見到，咦，大部分嘅天鵝都係白色嘅，咦，突然間有隻天鵝係灰色喎。你就覺得好懷疑啦，呢個係咪變種嘅天鵝咧？佢屬唔屬於呢一個類呢一個族群咧？咁呢個就係歸納法，就係個信息量。但係我哋咧更加講咧，真理有必然嘅真理同埋或然嘅真理啊嘛嚇。咁必然嘅真理咧就係數學好清楚啦嚇，而家2=4啊咁樣。咁嗰個咧就我哋叫必然真，嗰、那個就唔係講信息嘅量，而係信息嘅質啊。即係話你係咪推論得翻嚟？根據一個邏輯嘅法則，咁如果你係經過曬邏輯嘅推理冇錯，你嗰陣時要考試添啦，咁樣咧呢一個答案就真噶，而且係必然地真。 即係三段論嗰啲 係啦，係啦， 我一諗到三段論， 你係人，所以你一定會死咁。 嗱，我記得最出名個例子就係、喺班裏邊嘅人咧都需要交學費，曹操係人，佢喺班裏邊。所以咧，佢就要交學費。 咁曹操係個人名嚟嘅啫，唔一定我哋史上嗰個曹操啊嘛。 所以咪就話係啦，冇錯啦。總言之，你喺個班裏邊啦，咁樣啊， 係。咁我哋就即係嘗試從嚇，即係唔同嘅角度去切入今日呢個題目啦嚇，相信、相信同埋知道。咁、但係咧，另外咧，我又覺得咧，喺東西文化方面咧。其實在這三者呢都是有差異的、譬如說孔子 已經開宗明義啦，子不語， 怪力亂神。 嚇，咁佢某一啲嘢咧，佢係唔要知啊。嚇，你唔好講，你唔好講俾我聽。嚇，你唔好講俾我聽。咁即係話喺東方文化嘅儒家傳統裏邊咧，有一啲嘢佢係唔講嘅。咁但係咧，即係喺西方文化咧，就係即係窮根究底，係嘛？窮根究底。佢甚至將一啲現實裏面嘅種族與種族嘅爭鬥、人同人嘅爭鬥、人嘅命運咧，將佢歸結做上天嘅天神啊！因為佢咧，佢同敵對嘅天神咧係有 捉緊棋啊！嚇，喺度捉緊棋啊！ 咁所以咧，你係敵對嘅個天神下面嘅管轄嘅區域嘅人啊嘛！咁我而家咧就係做你記，咁呢個就係、是。希腊神话里边成日都系咁样， 呢个 Olympus 上边嗰班诸神喺度捉紧棋噶嘛，我哋只系棋子嚟嘅啫嘛。 嗱，呢个就好有趣，你举呢个例子就牵涉到所谓信念嘅问题。嗱，我谂咧，我哋三个人都每个人有佢嘅信念嘅，咁啊，信念有一啲系同理念有关嘅。嗱，譬如做人嘅质素应该系点，佢咪应该有一个道德嘅人系咪道德嘅动物咁先算。咁啊，呢啲系譬如如果我受到儒家嘅熏陶咧。我好覺得呢個傾向好重要嘅，嚇咁好多人去到臨死嘅時候都話：，哎，我對得住天地良心啊，講呢啲嘢咁樣，然之後就完成啦我嘅人生咁。咁但係你每個人都有啲信念同埋價值嘅，但係呢一樣嘢咧係影響咗我哋相唔相信一樣嘢，即係譬如相唔相信你最親愛嘅人原來佢唔係人嚟，因為佢冇道德。咁呢個咧我哋係比較難接受嘅。咁所以咧信念係導向緊我哋想信啲乜嘢。 咁但系我回应翻卢伟力嗰、那个，即系儒家思想嗰度，子不语怪力论神呢样嘢。但系就系因为我哋太早将嗰个思想领域统一咗，成为儒家思想咧， 限制咗佢。 好多时候就系话我哋中国人本身对嗰个哲学上嗰种发展咧，就少咗啲抽象嘅思维啊。因为孔子、儒家其实嗰个思想体系自我浅陋嘅见识啊。就是教你日常生活人伦之间的关系、而是少一些再很虚不要说虚很抽象地去思索 是啊没错 其他世界周边环境发生的事物尤其是西方文化上面很多时候就是去、解答我从何来这个问题但是孔子不讲这个问题的、 你看那个、字儒这个字儒家这个儒的字其人边嗰邊係做個需要嘅需，人嘅需要就係儒家嘅探討嘅嘢啦。嚇、咁當然咧，喺中國文化裏邊咧，即係中國本土文化啦，我講咁儒家之外咧，重要嘅係道家。 係 道家咧嗱，如果用我嘅方法咧，就係佢個字係即係撐艇，然後做個手即係頭啊。咁呢個頭腦。谂啲嘢去到几远就可以去到几远，所以即系庄子有逍遥游啊嘛，咁所以咧道家同埋儒家咧系两个唔同嘅取态啦，即系如果我哋睇道家咧，佢就即系想信一啲嘢，咁佢可能就逍遥游，所以就有好多 唔知走咗边啦， 神话啊、故事啊咁出嚟啦吓，就咁样啦， 咁、但系如果讲到道家嘅话。到后尾发展落嚟嘅道家，尤其是民间嗰种咧，就变成咗一种宗教、反为就吓、反为同原本庄子、老子嗰个时代嗰种道家嘅思想体系，好似完全唔 系啊！嗰阵时老庄嗰啲道法自然啊嘛 吓，唔同嘅一个例子啦吓。咁如果由道教道家嘅哲学，譬如老子咧，佢咧一切崇尚自然啦。同埋作一個無為嘅觀念咧，就佢唔會覺得人一定要長生不老嘅。嗱，呢個咧唔係自然嘅一個組成。咁但係去到後來道家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好多所謂炼丹術啊等等咧。咁嗱，呢個都係一個好嘅例子，講今日嘅題目嘅，就係佢哋咧就一有所為而為啦嚇。咁啊，就好努力咁样睇下可唔可以咧，系成仙啦吓，离开自己嘅躯体先可以长生啦。咁呢个咧，好似梁景国所讲，真系有一啲完全相反嘅发展嘅。 嗱、咁我哋讲咗中国嗰边咧，西方咧其实嗰个哲学咧都几有趣嘅。 即其實佢係經歷過古典時代，又經歷過即現代時代。咁去到現代之後咧，出現咗譬如維根斯坦呢一類嘅哲學家咧，佢係覺得語言原來咧係可以改變我哋對世界嘅認知同埋睇法嘅。咁於是佢就佢嗰個哲學系統裏面咧就提出咗我哋唔能夠同時係一個觀察者同埋參與者。如果我哋參與呢個世界，我哋就描述唔到嗰個呢個世界嘅真相嘅。我哋唔能客觀描述嘅。咁佢呢個咁樣嘅情況咧，用喺佢嘅語言哲學上面咧，就係你講嘢嗰個人。你讲紧嘢嘅时候，你系唔能够说明到你点样讲嘢嘅，系嘛？说明你讲嘢嗰啲人咧就唔系讲紧嘢嘅，咁所以咧佢呢个咧就令到成个二十世纪咧就出现咗一种相对主义。咁呢个同我哋今日嘅题目有关系嘅，就系话相信同埋知道咧，原来都系相对嘅啫。反为咧，想信呢一样嘢咧。就是你自己知道你是想信的嘛、啊、虽然你知道可能呢就是未必是啱，但你想那样东西你知道嘛，那这样东西就是绝对的对于你来讲。 刘伟你很得意，你这样讲就令我想起呢，很多人就原本不是这样想的，他会觉得想信就是一种倾向性啦，都未必一定是客观的真理。那相信呢都需要事实的证据去证明的。而知道呢就是你真的去找是不是有確信的理由、就是相信這件事的理由。但是剛才你就調轉了還進一步，就是說相信才是真的，好像笛卡爾式那樣，我思故我在嘛、什麼東西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我現在信的那件事或者我思考的我就應該是真的，因為我一直在進行緊嘛，最能夠抓住的就是這個過程了。那你是似這個這樣的思維，而知道呢如果你都說可以值得懷疑呢，其实是很进步的思想，就是说原来连知道的所谓知识是经过我们选择来到去支持我们相信的东西，都是有以偏概全的，我们是不全面的，所以你都将那样东西成为一个括号，一个怀疑的对象。 这个就是二十世纪以来、就是因为呢就二十世纪之前呢就十九世纪尤其是因为科学主义发展，似乎人類就是一切問題都能夠通過科學來去處理、但是去到二十世紀呢即刻零不能出現了很多挑戰這些這樣的講法的人，文化藝術方面的畢加索整個立體派， 立體主義、 立體主義，即從正面看側面看、全面地去展示在一張畫裡面。咁然後咧就音樂上面有啲無調性音樂，然後愛因斯坦咧就整啲相對論，咁哲學上面有維根斯坦，頭先我講過啦，即係變咗咧，即係令到二十世紀成個思維咧就係冇嘢係一定嘅，冇嘢係一定嘅，係咁確實喎。如果梁敬國你係讀政治學，政治上邊嚇就中國啊，我哋唔好講咁遠啦，建国初期，毛泽东、刘少奇、都是国家领导，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添。咁然后咧就文化大革命，然后三年自然灾害啦，所谓嘅时候咧，毛泽东嘅就失败咗啦。咁就刘少奇出嚟保镬，就保得掂个镬，令到中国响六十年代初咧重新经济再上路，但系。再過兩三年之後咧，劉少奇就被定性為係叛徒、內奸、公賊。咁然後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後來叫做浩劫啦。之後咧，劉少奇就平反啦。嗱，咁就係睇劉少奇呢個人啊，五十年代初國家主席，六十年代初保咗毛澤東嘅鑊。六十年代中文化大革命嘅时候，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公贼。咁当时年青嘅我，即系十三四岁读中学七十年代，我系相信刘少奇系叛徒、内奸、公贼嘅。我当时系相信江青同志 是毛泽东主席的忠实的、支持者来的、我又怎会知道我几年之后、跟全国十亿人一起打到四人帮、全国得解放呢？我估都估唔到嘅喎。 咁你而家反思翻咧，你嗰陣時有啲乜嘢基礎令到你咁樣相信？係譬如你嘅長者，或者係即係話俾你聽，咁你又因為相信你長者嘅人格啦。 呢個咧就要提到法國一個哲學家阿爾道錫嘅重要嘅論斷啦，就係、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啦。咁而家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再继续同大家讲东讲西。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听日开始，除了获豁免人士之外，进入政府设施的人士都必须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不能够以填纸仔代替，包括食环署辖下的公众街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街市人流多，市民买嘢嘅时候亦都较多接触，因此更有需要透过安心出行协助控制一旦出现嘅感染个案。但明白实际使用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当局初期会比较宽容处理。佢喺一个电台节目上话，无家者等有实际困难未能使用安心出行嘅人士，需要提供可联络嘅电话号码，并提醒市民若果提供虚假资料或者使用假的安心出行，有机会触犯相关法例。另外，负责统筹疫苗接种的聂德权又提到，目前已经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的比率是 68.5%， 距离七成接种率看似很近，但又很远，正面对樽颈，长者接种率仍然偏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现时大约有1500个首长级公务员职位，不排除部分首长级职位会公开招聘。聂德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公务员的选拔和晋升制度从来都是有能者居之，而首长级公务员作为领导角色，找到合适人选是非常重要，不同时代对公务员的能力和特质要求都有所不同，现在需要爱国爱港、忠诚、专业、高效、善于作为、勇于担当和勤政为民的管治团队，当局会根据这些特质检视相关选拔聘任机制，并向公务员队伍解说清楚相关要求，并完成评核准则。聂德权又说，希望评论政府团队，特别是政务职系公务员的表现时，都是根据事实，一些不符事实的批评对建设管治团队只有破坏无好处，更会造成分化和矛盾。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听日将会在意大利罗马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这个是两人第二度面对面会谈。两人正在当地出席20国集团领袖峰会。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和王毅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面，当时双方在镜头前激烈交锋。美中近月因为台湾问题导致紧张关系进一步升温，而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安全设备法，禁止包括华为和中兴等被美国视为有安全风险的企业在美国境内出售设备，打击双方贸易关系。美国宣布与欧盟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取消在特朗普政府时代对欧洲钢铝加征的特别关税，结束双方有关钢铝的关税争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宣布与欧盟达成协议，美国将允许一定数量的欧盟钢铝产品以免关税的方式进入美国，欧盟会取消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五成报复性关税。欧盟贸易代表东布莱夫斯基斯证实，欧美已经停止有关钢铝的争议。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啲咩新鲜事？原来文学都可以同科技互相结合。 其实我哋系想捉及虚拟实境啦，然后学生可以喺当中去申请。 赛马会捉景生情虚拟实境语文教学计划主要协同研究员陈志坚。 一方面学生可以阅读作家书写作品啦，而另一方面可以去睇虚拟实境 VR 所拍摄嘅一啲地景啊。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榴莲又点睇阿修呢一位好拍档？ 嗰阵时翻地盘放假咧，有时收工啊、派饭啊、跑步啊，我心谂咩料啊，上咗身啊， 做咩做啲咁 系咯系咯，但系 咁正向 我都唔明嗰一头，但系跟住即系你派俾佢哋，佢哋嗰个笑容好难忘嘅，开心嘅，即系唔同你金钱上满足嗰啲系唔同嘅。 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翻嚟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广东广西咧就讲个题目咧就系想信、相信同埋知道。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梁敬国、文杰华同埋卢伟力。咁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啊！咁大家要留意啦。咁我哋嘅电话1872311，1872311，又或者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喺休息翻嚟。之後呢我們就接住在休息之前我們講到呢意識形態這件事了。咁咧就都要請阿梁敬國即係解一解釋嘅 啊 乜嘢叫意識形態啦，即係嗱，即係人係生物同死物嘅分別咧，就係生物係有意識嘅啊，死物咧。不過根據一些新時代的人的研究，死物都是有意識的，甚至死物都有思想的。 有玩 的。或者是以前神話裏面萬物有靈論的。不過我們不要講那麼遠，即是一般科學上的定義，死物就是沒有意識，生物就是有意識。生物很廣泛，人是萬物之靈，但是譬如說即使一隻貓、一隻老鼠、一隻曱甴，佢都有意識㗎。我最近因為屋企新翻咗一隻幼貓咧，我就突然間明白咩叫生命喎。因為我之前有一隻貓同咗我哋十幾年咧，同我哋已經好親近啦嚇。我摸佢，佢埋嚟錫我 ，OK 啦。但係新翻呢隻幼貓咧，三四個月，真係佢喺我佢縮嘅喎。即係我想接近佢，佢唔俾我接近嘅、哦。但係佢又唔係話驚到走埋。最初幾日係匿埋，後來咧慢慢俾我哋見到喺我哋面前，但係都唔係隨便摸到。咁所以我就明白，咦？呢個就係生命嚟嘅。佢係有意識嘅。嗱，咁死物同埋生物之間係有意識嘅差異啊。 咁但系意识系我哋普通日常生活啫。如果意識要係加咗形態兩個字，佢應該點解救咧？咁啊，要問下梁敬國啦。 即係如果我讀書又唔叻嘅，碌下碌下碌過咗幾年大學啦。咁、 啊、 如果你意識形態，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人自己本身有一種對外界事物嘅一種點、樣講啊？ 既定嘅 啊，既定嘅觀察、既定嘅解釋嘅方式，嘅 format 咁樣啦，可以講。咁佢對外間發生嘅事物咧，佢都會用翻佢自己喺腦中已經建立咗一套咁嘅架構嚟去分析翻世界唔同嘅事物。譬如嗱，我講翻我哋熟悉嘅共產主義咁樣啦。咁嘅現實世界，而家香港係一個資本主義嘅社會，咁你發生到好多事物，有貧富懸殊。貧富懸殊點解咧？如果你用翻佢嘅意識形態嚟講，就係、話。哦，因为你资本家系剥削， 剥削， 因为个劳动力咧本身系有咁多钱嘅，但系你资本家又攞走咗佢一忽，嗰忽就系嗰种叫做 剩余价值， 系剩余价值。个剩余价值本来应该系劳动人民嘅，但系因为你资本家嘅介入，就将劳动人民嘅劳动成果咧攞走咗一大橛，一大橛添，剩余落嚟咧只不过劳动人民可以得到嘅啫。咁呢个解释就成为话。貧富懸殊的出現咧，就因為資本家將勞動人民的剩餘價值攞走咗，咁資本家就囤積咗好多資本，勞動人民咧做親做死咧都係得翻緊夠温飽，有時唔夠温飽嘅，咁啊解釋咗呢個世界點解有貧富懸殊。但如果你用資本主義角度嚟睇，貧富懸殊嘅出現係好自然嘅喎，人每一個人本身都唔同噶嘛，而唔同之間，而資本主義就係鼓勵資本家去。做一个投资，投资带走风险嘅，带有风险，其实最主要系风险。咁资本家因为佢肯背上呢个风险，咁又成功又失败噶嘛。 咁当然佢都有生产力在基础， 生产力都系。咁佢嗰个成功嘅地方就系因为佢肯去承受风险，呢个系一种 reward 嚟嘅。咁所以觉得呢个公平噶，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资本家噶嘛，理论上。咁我唔会唔俾你，等于我哋中国人最中意咸脆花生，一档都系自己都系老细啊嘛。咁佢都要承受风险噶， 系。 咁佢都系剥削翻自己啫，佢都系得一个人啫嘛。但系佢剥削完自己之后，佢剩余价值都自己食翻噶。 咁所以就唔系剥削咯。 咁又唔系剥削，即系你嗰、那个对现实世界嘅解释，就系佢自己有一套嘅理论喺度，唔好话理论啊，有套咁嘅 既 定嘅观念啦。咁。所以有阵时有啲人唔系逆做意识形态噶，系意底劳结啦。劳结呢个字就话你死心咗眼啊，你成日睇呢个世界嘅事物咧， 好似坐监咁， 就将你自己硬套一套嘢落去。乜嘢都系话资本家剥削，一系就乜嘢都系话诶呢个世界系公平嘅。咁当然两个好唔同嘅体系，其实都系自己本身嘅缺点喺度嘅。并唔系话资本主义一定全部啱晒嘅，你。共产主义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到最后哇，我们都在共产主义的天堂。那些人呢，那时苏联十月革命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共产主义的天堂，朝头早就去工厂做事，下午他已经可以换件衣服去河边钓鱼来享受的余下的了。因为你的劳动力呢是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你得到的奖赏呢是百分之百给你的。 但系唔系啦， 即系咁样啫。 明白。不过咧，补充翻所谓意识形态嗰样嘢咧，就由阶级观念开始最容易理解啦吓。就系、是、你系乜嘢阶级啊？譬如毛泽东有讲啦，冇普遍嘅人性，只有阶级嘅人性吓。咁就系你譬如系一个劳动阶层，同亦或你系一个资本家或者中产阶级，其实你嘅信念、价值、你嘅活动、你嘅喜爱、你嘅品味。全部是围绕着你的阶级的能力所以给你的。譬如在劳动阶级的子女，他不会一想就想啊，我将来去哈佛去读工商管理啊之类。他不会的，他是要慢慢去争取这个机会，甚至觉得这个机会的可能性很低。 是啊，这个在那个童话故事里面、或者是民间故事里面就是这样的。 是啊， 有个神仙就因为见到有个即是孤儡啊。姑姑呢就是工作好勤力又好善良。咁呢就是就话奖赏俾佢是有个愿望。咁佢呢就话啊，我想要一条金嘅淡挑。即係对于一个姑姑嚟讲， 最親近佢嘅係彈跳，係佢嘅勞動嘅生財工具。所以咧，當神仙俾個願望佢咧，就要有金嘅彈跳啊。咁頭先啊，梁景國所講嘅嗰個意識形態嗰個咧，就係政治方面噶啦。 嗯。 咁啊，文建華講嗰個咧，其實我記得咧就係、是、馬克思恩格斯響即係共產黨宣言裏面咧，係、嗯、明確講即係人類嘅階級進化史。咁佢嗰個係社會進化論啊， 歷史決定論咧，佢嗰樣 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後來嘅共產主義社會，中間經歷社會主義社會咁樣。咁所以係喺共產黨宣言裏面咧，就講即係一切歷史都係階級鬥爭嘅歷史。咁呢個係好西方人嘅嗰個即係諗法嚟嘅。咁、啊、但係咧，我又諗啲好好 layman 嘅，好世俗嘅。其實我哋成日好多諺語都講係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不報，時辰未到。咁呢個咧就係意識形態嚟嘅咯，我覺得都係好初步嘅嚇、啊，即係唔係意識，即係意識即係話啊，我覺得有啲凍啊嚇、啊、感覺啦，呢、這個感覺意識。但係善有善報，惡報呢個係一個相信啊嚇。啊想我希望呢个世界系咁样，咁就好啦。吓、 嗯， 咁、啊、我咧就可以安心做好事啦，做善事啦。咁、啊 嗯、 然后咧就呢、这个司马迁吓、啊、太史公，佢就发现，因为佢钻研历史咧，佢就发现原来呢个世界唔系咁噶，嗰啲大贼盗托呢啲咧就长命，颜渊呢啲咧就短命。点解吓？点解啲敢于挺身而出为一啲被诬蔑嘅人讲说话嘅人就要受辱？吓、啊、佢自己都系啦。点、啊、解会系咁样嘅？咁即系佢就系质问呢件事开始咧，就决定咧就响《史记》里边，除咗记录帝王将相之外咧，佢花大部分嘅篇幅。是讲好多传记传。 是。 咁啲传里面呢是有刺客列传。 游侠列传。 游侠列传好多本来是不入历史的人、啊、是反叛啲嘅、啊、另类嘅人士。咁我觉得呢就是呢个司马迁呢就是佢知道、啊、即是根据佢嘅历史知识知道原来历史唔系咁㗎。吓、啊，唔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嘅，所以佢先至用佢支笔为嗰啲人写传啦。 但系好可惜地，司马迁呢种治史嘅风格， 嗯， 自佢之后就冇咗咯。 啊，系，但 系将来你下嗰啲廿四史之后咧，全部都系记录啲得 帝王将相、 帝王将相嘅史迹啫。民间嘅任侠啊，民间嘅刺客，民间嘅任何嘢咧。都冇啦！嗱，司马迁仲过瘾喎，《食货传》 经济生意嗰啲人、啊 嗯， 喂，你下边即系跟住之后，下边嗰啲全部都唔讲呢嘢，喂，市农工商商人系最衰嘅，有咩好记咧？你话系嘛？ 所以嗱，呢个咧就是一个政治嘅剪裁啦，当然系嘛，即系、就是、你民间嘅记载咧，第一即系好有可能有倾覆性。不过讲翻司马迁咧，我哋以前嘅睇咧就系佢写史学嘅方法咧。同佢個人嘅遭遇係分唔開嘅，嗱、這個又係佢相信嘅東西， 嗯、 相信同埋相信，同埋佢嘅知道嘅結合體嚇。咁、啊、當然咧，司馬遷都會基於歷史嘅事實，但係咧佢有好多心裏邊嘅情意，即係幽怨啊、 嗯。 因為我都知道佢嘅過程啦嚇，咁、啊、咪、 嗯、 後來俾人即係做一個叫做 公 刑啊 嚇。 咁呢個唔能夠話對佢以後冇影響，即係佢心裏邊有冇一啲怨恨，或者有冇覺得不公，或者覺得有冇一啲冤嘅，即係受冤嘅感覺。咁其實咧就令到佢寫歷史嘅時候咧，佢都會論下功過同埋嗰啲人做事嘅嗰個道德嘅態度。 佢嗰個咧係叫焚書嘅傳統，即係響即係中國文論裏邊咧，即係有即係一啲係風雅頌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喺風雅頌之外咧，佢咧就係焚書，即係佢悲憤啊嚇。咁呢啲悲憤咧，焚書呢種情況咧，喺元朝嘅雜劇都有嘅。譬如《竇娥冤》嚇，佢有冤， 嗱，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有冤無路訴就係俾冤，係冤上加冤，即係有冤俾我可以訴苦咧嚇，咁、我都鋸翻啲，但係我又唔訴得苦，咁、我就真係好唔鋸啦。咁甚至咧就係，如果有啲世代啊，呢一個人受冤屈，佢唔訴得苦，另外一啲人為佢講説話，嗰啲人都會有罪。哇！咁呢個就更加差啦。司馬遷咪就係體會到呢一樣嘢咯，所以佢體會到嗰啲二次元冤屈啊，叫做二次元冤屈。咁所以咧，即係佢嘅焚書就係呢個傳統啦。咁而呢個傳統咧，一路去到現代文學、現代小説，魯迅寫第一篇嘅現代小説《狂人日記》咁然後後來佢寫咗幾年之後咧，就結集出嘅第一本小説，呢本小説亦都係二十世紀華文小説嘅 number one 第一強，叫《吶喊》。吶喊咪就係焚書咯，係嘛？即係覺得時代有好多嘢唔公平、唔公道、唔合理，於是佢通過佢嘅小説裏面筆下嘅人物去書寫出嚟，去吶喊啊！咁而呢個吶喊呢，原來係19世紀尾20世紀初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人類文明嘅一種體會嚟嘅。所以呢有個藝術家叫 Munch Edward Munch， 係蒙克， 佢最出名一個瑞 一個畫家， 挪威瑞典北歐嘅一個佢、一幅畫，表現主義嘅畫就叫 Scream 吶喊。呢幅畫曾經係全世界最高價嘅一幅畫嚟嘅， 亦都最普及。因為點解咧？佢將嗰個公仔大聲擘大個口叫嘅嗰個冇頭髮圓形嘅，好似一個幽靈咁嘅東西咧，就做咗氣球。 係啊， 咁咧就喺啲博物館度賣。如果你屋企擺咗一個夜晚黑出去洗手間，你都嚇死。 今日應該都有唔少人咧，會戴住呢一個面具出去夜晚。 係啊，係啊，冇錯。 咁呢個 Scream 咧，點解會後來成為最高價嘅藝術品咧？因為佢所發出嘅嗰個感覺咧，凡係睇到嘅都有共鳴。即係無論你嘅階級你都係感受到時代嘅某種壓抑啊。貧窮嘅人有共鳴。有錢的人有共鳴，所以他可以即幾十年之後都仍然是影響著整個世界的藝術史，人人都要講他的。所以吶喊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不平則鳴焚書。我們講回意識形態呢，意識形態是我們控制著我們人對某些東西的看法，但是去到某些位置是等待吶喊者或者是吹哨者吹破呢個意識形態嘅。咁我哋頭先啱啱休息之前，咪講到呢個阿爾道錫嘅，即係呢個法國嗰、那個，佢本身咧， 一個法國嘅唔係法國嘅一個新馬克思主義者啦，有一啲人咁叫佢啦。 佢唔單止係新馬克思主義嘅，佢直情係共產黨中央委員，即係法國共產黨嘅中央委員嘅成員嚟嘅。係 呢個係佢政治身份啦。 係啊，一個政治身份，亦都係喺大學做教授。咁佢當時咧係嗱，佢呢篇文咧《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咧就係好出名嘅， 同埋好影響我哋嘅。其實 係喺1971年寫嘅。 你相唔相信盧偉力？你同唔同意佢嘅講法？ 同意，同意。因為佢點解會寫呢篇文咧？佢就根據1968年，因為法國有學生運動。咁但係法國嘅學生運動後來咧就係resolve 咗嘅，即係法國政府冇強力鎮壓學生，學生原本係要操去政府嘅，但去到中間某個位置又停低咗，即係某啲嘅理性咧，讓佢哋即係resolve 咗。咁佢喺嗰兩三年之後咧，就反省翻成個學生運動，咁然後佢就寫咗呢篇文章《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咁佢裏邊嘅嗰個理論嘅發揮咧，係根據馬克思主義嘅所謂再生產理論， 即是一个管治阶级怎样维持他的管治呢，就是他不单止要生产他的、行政系统，他还要生产一批愿意为这个系统服务的人，是这样这样再、生产理论。那为什么生产这些人呢？除了用国家机器之外，即是用警察啊、监狱啊之外呢，你还是要用在、信念上面、让他们相信政府。於是呢、就是、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运作了 ,ideological operation。 就想问了。这个更加重要，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呢、有时都不是代表不可以改的。譬如卢伟力，我相信你都经过在你成长阶段，你有你的政治信念，后来你又去到另外一个方向。首先怎样形成，怎样去塑造，在生活里面是无形的，我们自己都不觉得的、我们不会立刻认得、梁建国你是我、想灌输这个意识形态给我的、工具，不是我不可以说你是工具，一个 agent 一个代理 一个代理、 很清晰，其实就因为你不意识到而你又认同了那个价值，那才叫做深入，也可以说危险、但是什么会令到一个人转了他的意识形态呢？如果任何东西都是意识形态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呢，就是成长的环境、譬如说很多小朋友在成长的环境耳濡目染、人与生俱来或者生命与生俱来是有一种模仿力的、 没错， 你不要说话人，小猫都有模仿力的，我们买了个玩具波波，那我们要教它玩呢，於是我就闖佢喺佢前邊，咁用個玩具波波，我左手加右手，右手加左手，左手加右手，左手幾次之後咧，佢自己識玩啦。即係模仿力呢樣嘢咧，呢個係亞里士多德都講嘅，啊，生命與生俱來有模仿力 ，faculty 嚟嘅係。咁於是咧，即係喺我哋成長嘅過程，耳濡目染嘅嗰個環境就會。令到我哋會產生一啲好自然嘅第一浸嘅嚇既定嘅嘢。 其實呢個好自然嘅喎、即係等於你人出生嘅時候，可以教導到你點樣去面對世界，就係、你屋企人。我坦白講，我其實細個我睇《紅燈記》， 《 智取威虎山》《沙家冰大》嘅喎。點解咧？就係、我老豆帶我去睇嘅喎。咁嗰時雖然我其實都冇印象而家，其實。但我就好記得嗰個名字，我仲記得嗰個名字，仲記得喺南洋戲院睇嘅添。而家都冇咗啦。咁你睇嗰時候，你雖然唔係好明白，但係你會入咗少少腦啊？咦，係喎，哇，打日本仔喎、啊，日本仔好衰嘅。咁跟住同埋嗰陣時，我細個時候，我喺灣仔住啦，翻學我行過香港商報。咁、你知嗰陣時好中意喺個整啲櫥窗啊，整啲相啊，新中國嘅建設係點樣啊？我哋對外援助，我最有印象咧就係呢個坦贊鐵路啊，係 坦莊嚟啊，讚比亞 影曬啲相出嚟，我話哇勁啊！但我嗰陣時有個疑問喎，點解無啦啦走鬼咗去非洲度起個鐵路嘅？雖然有個咁嘅疑問，但係心目中收到嘅信息就係話，新中國都係欣欣向榮喎。同埋，我哋以個歷史，日本係我哋嘅血海深仇，係我哋仇人嚟嘅喎。即係細個時候，你 成長嗰個環境， 成長個環境係影響到你嗰、那個意識對外界嘅一個嗰、那個。我相信咗啦，我亦都知道咗某一啲，我認為係事實係 fact 嘅嘢。 係冇錯，盧偉力都係好接近。 接近㗎，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就我哋生命嘅一个最可爱嘅地方咧，就系、苏格拉底个名言，系会有反省嘅，即系经过反省嘅人，先至系有价值嘅，系嘛？佢讲吓，咁所以咧，即系生命响成长嘅第一浸，一定系即系屋企嗰个环境吓、家居嗰个环境，又或者系社会嘅某啲嘅环境影响，但系响佢个成长到某一个位置。当他出现了一种所谓叫自我意识 self， 自我意识他会去看看究竟这些东西是跟自己的关联性是怎样呢， 就出現了一樣嘢叫良知，即係原來良知咧係超越咗或者係利益啊、成長嘅環境，而係好似冥冥中有一啲嘢咧係同嗰個自我對話緊嘅。咁超越咗成長環境嘅良知咧，就會令到嗰啲14、15歲嘅少年人，男男女女都好咧，開始去揾啦。開始去找究竟我要做些什麼呢，一生是不是一些宗教的信仰呢？所以呢，即這個年紀的人呢開始接觸宗教呢是很多的。那我們又是休息一陣回來呢，就再繼續跟大家講東講西。今天這個題目呢就真的很多東西講的了，想信、相信和知道。 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91700多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覆盖该区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出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同你讲封路。较早前又因为有怀疑气体泄漏而封闭的中环云咸街，而家已经解封了。就是云咸街去皇后大道中方向近艺穗会的全线，而家已经恢复翻原有的道路限制。另外，弥敦道有紧急维修，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金巴利道的慢线是需要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跟住是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全日都会暂停。港铁安排了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东站。另外，港铁亦呼吁受影响的乘客可以使用屯马线或者其他的线路，不过有关的车程或者会较原本的车程长10至20分钟，乘客请预留充裕的时间外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现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以及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只是单靠社福机构，也不应该只是单靠政府，更加重要就是商界其他界别都要参与。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室乐演奏家将多首不同风格的古典室乐名曲带入演奏厅，你就可以一次过欣赏莫扎特、孟德尔逊、柯普兰的作品，还会抢先听到全球首播本地作曲家梁浩一的新作。演艺盛会，香港电台室乐演奏家音乐会， 今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翻嚟講東講西，咁咧就我哋今日嘅題目係想信、相信同埋知道。而家黃色火災危險警告都係繼續生效嘅嚇。咁啊，喺直播室裏邊咧就有文傑華、梁敬國同埋盧偉力。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或者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面書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就發表下你嘅意見。咁啊，就頭先我哋啱啱講到意識形態喎。咁意識形態咧，其實咧就即係除咗政治方面嘅，或者係一啲普通嚇，我哋點樣睇世界，即係世界觀啊，啊都涉及到意識形態嘅。有啲我哋叫做譬如話頭先我提到嘅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嚇，呢啲咧係都係或者係一樣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仲有一句啊，盧兄啲民間智慧就係、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冇屍骸。 嗱咁所以咧嗱，民間智慧。有剛才梁敬國那句，同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不報，時運未到呢，就是對立的，是 啊， 矛盾的。那 你相信哪一套， 就是我想信哪一套呢， 想信哪一套， 還有不用選擇，在這個時候信這一套，那個時候信那一套，是吧，我們都是這樣的。但是呢就有人說呢，你這種信念呢是有一些考慮的，有些是直覺性的考慮。就话嗱，譬如有好多例子啊，喺疫情嘅时候曾经试过咧吓，就有一个所谓预言家就系、是，我哋杀晒所有嘅牛，其实咧就嗰阵时系有一啲所谓疯牛症嘅情况，但系佢唔系因为科学，而系觉得咁杀晒佢哋咧就 O K 嘅。咁有啲系一啲符合我哋直觉嘅感觉，咁我哋嗰个信念就会建立。 禽流感時代咪殺雞咯， 係啦，咁即係呼應緊我哋基本嘅焦慮。但係有一啲係因為實際嘅考慮嘅，譬如話我哋頭先講嘅意識形態説，就係當羊群效應，個個都係咁樣做，個個都會購買一啲名牌嘅貨品，或者以佢哋主導我哋嘅生活嚇。咁我哋就會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個呢啲一啲咁樣貨品。嚟到顯示自己嘅身份，咁呢個咧就係個人際關係嘅考慮啦。即係譬如話啊，我又有揸呢架車，你又揸呢架車，諸如此類啦嚇，去共享一啲身份嘅價值。咁呢個亦都會影響我哋嘅信念嚇，即係嗰個睇法係點樣嘅。 咁咧就所以頭先我哋譬如話講到咧，我哋響成長嘅環境第一浸嚇、啊、會形成我哋某啲嘅基本世界觀 係 嚇。或者好叫朴素嘅世界观， 吓、 然后咧就会有某啲嘅意识形态，好似慢慢咧就系种植紧喺我哋嘅内心嗰度。但系到我哋有一种自我意识，我哋开始同呢个世界嘅大啲嘅环境咧去接触，睇到好多，即系我哋观察到好多世界嘅真实发生嘅嘢，咁我哋个良知就会做一啲判断嘅。咁譬如話，我哋睇到貧富懸殊，咁我哋個良知咪會做判斷，咁我哋會問點解咯？咁如果我哋即係成長嘅嗰套解釋唔到咧，我哋就會尋求新嘅知識啊嚇嚟到去解答噶，係嘛？咁有一啲人會有勇氣去面對啲新知識，有啲人咧就選擇，我唔理啦嚇，不管嚇春夏與。抽到 起小流成一桶啊， 系啦，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话，当我哋形成咗自我嘅时候，我哋观察世界之后，我哋穷根究理，呢样嘢咧系好重要嘅，所以咧、真呢个价值啊， 啊、真呢個價值咧，係令到我哋自我完善嘅基礎嚟。 冇錯，嗱、啊，咁有一位聽眾啊，許生咧，佢就想我哋咧去接觸一下所謂終極嘅真理，即係我哋相信咩叫終極嘅價值。對我哋嗰個相信啊，相信同埋知道咩關係？咁終極價值可能包括就係、是、死後有冇生命啦，呢、這個夠終極啦啩，係嘛？ 終極嘅價值好多時候都牽涉到宗教嘅， 同埋宗教啦嚇。咁啊嗱，有好得意，有一句説話就咁講嘅，係羅素講嘅。佢無神論咧唔係一種信仰，無神論係一種信念。但是呢你是有神论者就是一种信仰。那怎么理解呢、 嗯、 因为这个呢都不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可以爱来这样对照的。嗯、即是如果是上帝存在与否叫他约我喝茶这样是不得的可能。但是我们只能够在现实世界里面去归结我们觉不觉得相信有一个创造者或者甚至一个有人格化的创造者。 嗱，我想我估咧嚇個邏輯可以係咁樣，即係如果你睇到神蹟先至相信神咧，咁呢個咧其實係一種科學態度嚟嘅。 嗯。 但係你冇睇到神蹟，你都相信神咧，呢、這個就信仰啦。 嗯嗯， 明我意思嗎？ 我明， 明、 啊、當然明白。 即係咧，呢、這個男人就話我一定會娶你噶啦。咁你俾佢睇到个屋契写咗我名，咁我知道呢个系真实啦。 屋契写里面都唔一定娶你噶啦。 咁多画咗好多单。 最低限度有 有啲渣男。 但系如果我睇唔到屋契，我都接受咧，咁即系我真系相信呢个人啦。 啊， 吓即系咁样啦。咁呢个就系我用 我 呢个方法。 翻去上帝个话题。 你如果你话终极嘅信仰。终极的善恶是吧、 嗯、 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你当然会很容易解释到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相信万事万物都有神主宰的世间的善与恶其实都是由神去审判的当然你有一个我一直小时候的问题都是说为什么世界还充满这么多罪恶充满这么多 邪恶的事呢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些事物之发生呢其实都是上帝是有个计划。 嗯、 而很多时候即是好像我礼拜五晚我都节目都讲过了他有句说话就是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微笑嘛。即是说个问题就是你以为你自己想得好叻你以为你已经天纵英明，我系全宇宙谂嘢最叻嗰个哲学家、嗰个思想家，但系你相对于上帝嚟讲，你不值一尘啊！你嘅任何嘅思想，即系话我哋如果系信仰嘅话，我哋知道个世界系唔系美好， 嗯、 而呢个唔美好嘅事实嘅存在咧，都系神去安排出嚟。 嗯， 你自己本身有个信仰嘅话，你只要。追随我哋话追随主耶稣啦，佢嘅行事，佢嘅做人方式喺圣经入边，佢先写低咗好多佢对人嘅要求。 嗯、 你应该你要爱神啦，吓、啊、咁样，咁你就会相对地喺呢个现实世界嘅痛苦之中，你会揾到一个解释，你会知道自己而家嘅存在系点样嘅。 嗯哼哼， 咁样。 嗯嗯， 唔系哲学嘅问题嚟嘅，呢、 这 个就 系 老实讲，系一种 belief 吓，呢个系信仰 信仰嚟嘅。 系 咁，但系亦都有一个philosophy 吓、啊，即系佢唔系一个哲学，但系一个有哲学性嘅 philosophical 嘅。咁呢个咧就系、是、犹太人咧，佢哋好 treasure 一个价值咧，就叫坚忍啊 ，endurance 啊。 嗯， 即系犹太人系一个好苦难嘅民族。咁但系点解佢可以挨到？吓几千年嘅苦难咧，因为佢哋就有一个相信信念，佢、 嗯、 哋相信咧死后嘅审判，即系会对于佢哋嚟讲系会攞翻个公道嘅。咁所以个 endurance 就系其实系同一个所谓叫做 comic vision 啊，即系喜剧嘅视野系挂钩嘅。 嗯， 吓我而家受嘅苦啊。 苦盡甘來，呢個就等於我哋中國人所 係啊。但係咧又有趣喎，喺基督教嘅觀念裏邊睇猶太人咧，就係佢喺舊約嘅時候已經係上帝嘅選民。咁、而即係亦都由於佢哋要負一啲責任啦嚇，咁、上帝咧就係、覺得佢係要流曬嘅，即係呢個係佢哋嘅命運，係不斷嘅流曬。咁而家我哋都會睇到喺歷史上邊係見到佢哋流曬嘅蹤跡嚇。咁同埋災難啦。咁你佢會唔會得席咧？抑或呢個係上帝嘅計劃咧？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但我想講就係話，其實信仰裏邊一定有哲學嘅成分。但信仰咧系喺生活里边大个哲学，就系佢系全程投入咗佢哋所相信嘅东西。譬如话我要我嘅一生系要将荣耀归俾上帝。咁咧，于是咧佢就会依照无论系佢所代表嘅教会，即系代表佢嘅教会嘅一啲，无论 doctrines 或者佢哋嘅教训训诲咧去生活。咁咧呢个好基本嘅。咁所以咧信仰其實係好重要，佢甚至咧會大過我哋所知道嘅嘢。第一，咩叫信仰？就係佢係未知嘅確據啊嘛。如果知道唔使信啦，譬如嚇，咁所以唔係叫信仰啦。咁亦都導向我哋想知嘅東西喎。嗱，譬如我哋永遠都唔會離棄話，如果你嘅信仰話上帝會照顧你嘅，咁無論你喺絕症裏邊，或者你嘅親友嘅死亡，每一樣嘢你都會有一個解釋。在里面有解释，啲解释咧喺唔信嘅人里边咧，甚至系可以觉得你好互相矛盾嘅。譬如医到又系感谢上帝，医唔到又系上帝嘅旨意，愿佢成全。咁佢永远都系一个套套落机咁样样嘅，就系、一个信仰里边。咁啊呢啲如果唔系一个信仰里边嘅人咧，系会觉得唔明白嘅。咁即系你讲晒啦咁样。 咁系啊，我以前都系同呢个咁样嘅说法系认同嘅。我以前即系后生时代，成日都同人拗嘅，我都。咁到到有朝一日，我叮一声，我谂其实人真系好渺小啫。我谂咁多嘢，其实我以为我自己谂通咗，我以为我自己有答案啫。但系世界上或者宇宙上发生嘅事，其实好多嘢我都唔知道。 系啊， 我解释唔到。 呢个无常嘅概念啊。 系咯，咁可能真系到人某一定年纪时候，我先唔好话睇法啦，睇法比较上系 negative 啲嘅，系睇通咗呢个世代或者呢个生活上 看透啊， 吓看透、看通、看透，唔系看化、看化就比较上hea 躺平咗啲。 咁你就真系成熟啦，因为咧，即系你个信仰经过考验，即系唔系话你想要一样嘢实现。我买六合彩，上帝比我赢，咁咧就呢个上帝信得过，即系已经系经过晒呢啲嘅啦。即系就算我每次嘅祈求都未必会实现， 系啊，成日求都 你仍然系 觉得佢， 咁你要检讨下你祈求嘅乜嘢 都要啊。 但系咧，我咧就想问阿卢伟力，因为卢伟力我都睇到我哋一齐成长啊吓。咁去到一个阶段咧，你个怀疑论系强咗好多，你会觉得。無論意識形態說，甚至 conspiracy theory， 我哋話係啲陰謀論，社會高層面嘅陰謀論，或者你覺得一切嘢係假嘅做出嚟嘅，嗱呢個係好唔容易喎。同我哋年輕嘅時候覺得呢個世界美好，我哋相信善良，相信人誠實，但去到一個徹底嘅懷疑，咁呢個咧係有人認為咧，佢一個人嘅開明度咧，佢係敢於。要重建，即系佢怀疑呢个世界，你够唔够勇敢，愿唔愿意，有冇兴趣？ 有关系嘅呢个 系啊，即系点解会可以去到你推到你以前嘅信念？ 嗱，我其实就唔系一个怀疑论者，但系咧，我一路成长嘅过程咧，系经历过好多我年青嘅时候相信咗一啲嘢，到后来咧，我系验证一啲嘢。到後來咧，我再檢定一啲嘢，咁呢個過程咧，其實咧係就係我頭先講，就話我哋嗰、自我不斷觀察世界、評估世界，呢個係好重要嘅行為嚟嘅。咁觀察世界，你就要去睇下，即係譬如話有啲係歷史發生嘅事，即係點解一時一樣嘅咧？嚇、即係我哋以前讀讀《詩經》，咁咪都有講下。自世之音安以樂， 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义路，其正乖啊，亡国之音哀义思，其民困。咩叫其正乖呢？乖呢即係乖巧啊，即係呢一时一样就叫乖啦。 係啊， 即係你去年话呢样嘢掂，今年话呢样嘢唔掂。 乖字有时读乖㗎喎。 係啊，即係唔好话受真係乖。 咁所以呢所以即係话当你睇到一个社会，佢啲政令啊朝令夕改啊，改完之后第二日又改，咁你就发觉咦呢个系一个乱世嚟嘅，乱世。咁好啦，当你根据你嘅观察判，即系一般观察啦，吓唔系意识形态嘅观察啦，感受嘅观察啦，感受到呢个系一个咁样嘅社会状态，而另外一啲人喺度大赞呢种状态，咦？点解咁嘅咧？咁唔通我系癫嘅？咁我哋头先就话。你是好知道自己是咪有癲的嘛，除了狂人日記那個狂人都認為自己不是癲的，是其他人想吃他嘛。咁於是呢 你就做檢定，究竟你人我的關係，呢啲人在度對呢個社會咁樣描述同你所感受緊嘅社會好唔同，呢啲係咩人，佢哋點解咁描述，係出於佢哋嘅良知呢，定系出于佢哋嘅无知啊？定系出于佢哋嘅利益？咁你用呢种方法呢个思维框架咧，慢慢慢慢，你就能够揾到自己嗰个位置。咁我相信咧，我系经历过呢几十年啦吓，即系由少年时代嘅，即系我基本上系一个认中关社吓，即系认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學習雷鋒好榜樣，我係識唱嘅嚇。薛氏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嚇。即係我都識唱嘅。幾十年之後，雷鋒究竟有冇真人唔知，係有真人可能死咗唔知，但係雷鋒艱苦樸素呢一樣嘢嚇係我少年時代認識嘅。咁後來我就再睇下，喺中國大陸嗰啲高級幹部係咪個個都艱苦樸素咧？啊，確實有好多都係艱苦樸素嘅嚇，譬如話周恩來啊、鄧永超啊、胡耀邦啊，呢啲都係好艱苦樸素、好出名嘅。但點解胡耀邦又會被黨中央書記又會被嚇拉落馬咧？即係點解會咁嘅咧？咁我就係帶住呢啲咁樣嘅。歷史的認知去問去想究竟即係呢個社會是怎樣的一回事，咁慢慢慢慢我咪會睇下得到自己的一啲睇法咯。咁所以咧，即係話一種好似新聞工作者嘅， 咁你咪係好咯呢個態度。嗱，我而家越嚟越明白點解個聽眾會定今日嘅題目叫想信、相信同知道。即係你都經歷過呢一啲階段，就係、是、啊，有啲嘢你覺得係同我哋年輕時候嘅理想性啊嗰種諗法向往嘅東西符合，我哋好容易接受嚇，好容易接受。咁然之後咧，你甚至經過一個相信嘅階段，但係後來你知道觀察嘅東西，又會再翻轉頭叫你調校你所相信嘅嗰個無論係程度或者甚至真偽啊嚇。咁咧呢個係好健康嘅過程嚟噶嘛。所以有改變是不出奇的，但如果你說我不讓你有這個改變，無論你知道什麼或者最好你不要知道的話，就又出現了一個什麼情況呢，就是一個說法叫確認的偏差。即是他就說其實我們往往都會認為，如果我們很想覺得那件事是怎樣的，那我們會積極去找一些跟我們想相信的東西是切合的信息， 这个在传播学上面叫 code of selection， 是的， 就是我们是会找一些 的证据 担我们自己的想法的东西。 但是譬如大家一直说从小时候在你自己那个接触成长 的空间或者人物啊事啊这样，到慢慢慢慢有自己的自我意识的时候，有一点我们是没有讲的，就是说在什么的环境底下你才可以 慢慢去發展到自己的自我意識，而是你又可以接觸到其他不同的事物，這個才最重要。因為剛才我說我小時候小學時候，我老豆就是我最重要的 source of information， 他帶我去看什麼戲，他告訴我世界是怎樣，我就相信了那套，因為小學雞老實說又不是怎樣看報紙的，上學放學 讀那些其他東西，唯一是我開始成形的時候有多些自己的自主性和接觸外事物，就是中學時代。中學時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即是人都說其實中學時代學好學壞就是中二，中一你中一你都戇居居的，中一你都戇居居的，仲係中二你開始知道 十四五歲開始 知道咩環境啦，好同壞就係嗰段時間，同埋你哋自己點樣去發展自己嘅。頭先羅偉日講個良知嘅時候，人應該係有良知，但係你點樣令到個良知可以發揮得到，而係知道呢個世界咩叫良知，點樣判斷黑與白、是與非、善與惡。你是要有个环境来培养你的，不是说个个人都可以发展得到的，我相信。那个环境是怎样的环境呢？ 或者他个人的际遇里面有没有一些事件令他突然间切悟，也都有的。 都有。 即使个环境不是想你这样去。 觉醒呢，觉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来的，就是知道和相信之间。但是觉醒的条件呢，就是涉及到咧，即係有好多時候係除咗係由自己去出發，亦都有外在嘅一啲影響嘅。咁呢個咧就係文學藝術嘅作用啦。所以我哋做文學藝術工作嘅人咧，即係要對世界經常關注，然後咧就係做出我哋嘅一分熱一分光，讓多啲人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應該怎樣走的。好，我們現在有一陣回來再繼續跟大家講東講西，今天的題目就是想信、相信和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听日将公布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相信经济增长数字仍然不足。本港经济复苏在近几个月更形稳固，但不能忽略外围暗涌。另外，他說政府正進一步調整防疫抗疫措施和安排，希望盡快和內地免檢疫通關，為本港經濟復甦提供重要動力。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表示，期望當局有同理心，盡量寬鬆執行安心出行政策，包括考慮讓有關市民填紙仔代替。蔡海偉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表示，有機構擔心推行安心出行會令部分市民減少外出，期望當局能夠寬鬆執行，令基層市民使用時不會太驚，或者避免使用手機而不敢到診所或社會服務辦事處。他說有機構提供二手手機回收服務，轉贈基層市民和安裝安心出行和教他們使用。社聯希望能夠和政府合作，以平價或贈送二手手機給基層市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現時大約有1500個首長級公務員職位，不排除部分首長級職位會公開招聘。聶德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公務員的選拔和晉升制度從來都是有能者居之，而首長級公務員作為領導角色，找到合適人選是非常重要，不同時代對公務員的能力和特質要求都有所不同，現在需要愛國愛港、忠誠、專業、高效、善於作為、勇於擔當和勤政惠民的管治團隊。當局會根據這些特質檢視相關選拔聘任機制，並向公務員隊伍解說清楚相關要求並完善評核準則。聶德權又說，希望評論政府團隊特別是政務職系公務員的表現時都要根據事實，一些不符事實的批評對建設管治團隊只有破壞沒有好處，更會造成分化和矛盾。 在意大利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领袖讨论伊朗核问题，四国领袖发表联合声明，对伊朗的核活动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伊朗总统莱希把握机会，拿出诚意采取行动，以便谈判取得成果，认为这个防止危机升级的唯一安全方式。声明表示，只有伊朗作出改变，才有达成协议的机会。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对伊朗提炼浓缩铀感到忧虑。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各方正研究重启谈判的时间表。有美国官员表示，暂时未有重启会谈的确实日期，但期望能够在11月底前展开。伊朗较早前表示，同六国就核协议的谈判预计在11月底恢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下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弥敦道是有紧急维修脚，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金巴利道的慢线依家已经封闭了，一带多车，龙尾在南京街。而在港岛区则如涌滨海街都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日的六点钟，介乎华南路至到新威园停车场出入口之间的一段需要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021年去睇2031年，你会有啲咩说话留俾当时嘅卢旭明教授呢？ 多种癌症嘅筛查嗰个技术咧，而家啱啱推出嚟啦。咁我当然希望咧，10年之后睇翻转头咧，呢个技术咧可以喺全球好多地方被应用，好多病人咧会早啲发现，早啲医翻好咯。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以打击起底。 任何人未经当事人同意而披露他的个人资料，并有意图或罔顾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伤害，例如滋扰、骚扰、缠绕、威胁或恐吓， 又或者对当事人或其家人造成身体、心理伤害，就构成起底罪行， 最高罚款100万元及监禁5年。 CIBS 你的广播平台， 你的开麦机会。 我是刀片跑手冯锦雄，不要被人有感觉伤残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我们是可以跟一个健全的人都没有什么两样的。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 想好像我这样跑入广播界，机会来了，飞云了。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2日下午5:30。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今日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咁咧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仍然系生效吓，咁所以大家今日都要留意。咁咧，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想信、相信同埋知道， 直播室里面有梁敬国、文杰华和卢伟力。咁咧就我哋嘅电话1872311 1872311，咁啊或者大家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你啊点样睇啦。咁咧就我哋第一位听众嘅电话接触到啦，黄先生， 系你好，大家好，系 系好。 我就咁睇嘅，我就觉得相信知道系一个优化自我嘅过程嚟嘅。 嗯， 系点样讲咧？嗱，譬如有一个人，佢觉得佢迷失咗自己。咁佢希望揾翻个定位，佢想肯定翻自己，咁佢系相信一啲嘢喺度寻找紧，咁啊最后俾佢寻找到啦，有一啲新嘅想法，有啲想法系或者其实未必牵涉到宗教嘅，未必牵涉到一啲主义嘅，咁但系佢系相信呢啲谂法咧系正面嘅，系能够令到佢系肯定翻自己嘅，咁但系唔系好稳阵，咁有阵时都会肯定同否定来来回回咁样，咁佢就需要知道啦。咁我觉得个知道呢就有个妙嘅妙在个道字，个道字我哋读咗另一个音啫，其实佢系道理个道嚟噶嘛。咁佢其实我觉得要巩固翻自己嗰个肯定自我嘅想法呢，都系有啲好宝贵嘅道理系支持住嘅。 嗯, 嗯, 嗯， 要不断咁样系去更新翻，即系或者系巩固翻呢啲嘅令到自己可以肯定翻自己嘅道理，肯定翻自己即系呢个定位啦。嗱，我举个例啦，好似讲得好似好抽象。譬如我系一个退咗休嘅一个人，佢拥有1000万嘅原本，咁但系佢就要打发时间，咁啊无无聊聊，咁啊成日去过大海啦，去赌钱，咁啊输咗300万，咁啊即系仲有700万啦。咁佢就觉得即系咁样落去系唔系办法咧？真系。佢諗住即係1000万會變多啲，但係呢倒咗幾年啦，或者幾年兩三年都係陰乾輸啦，一路咁輸緊。咁佢想去信一啲嘢，即係佢想去戒，但係佢戒嘅時候呢，即係佢有啲覺得自己迷失緊。咁佢諗下，我點解要戒？我都係輸300万啫，我仲有700万。咁佢有時問下自己點樣要戒，咁但係可能佢又話问过一啲社工嘅意见，话长赌咧就好有机会系输噶，即系长赌你赢一时未必赢到一世啊嘛。嗱，咁佢就变咗喺挣扎过程之中咧，佢接受咗社工嘅劝导，佢就改咗去，即系佢唔去赌啦，佢另搵另外一啲嘢去打发时间。啊，佢开头都话因为要打发时间，所以去赌啫。咁但系佢有啲嘢系可以打发到佢时间，咁佢可以唔用呢、這个。即系过大海赌钱呢个方法去打发时间，佢可以利用用其他嘅方式去打发时间。咁啊，当慢慢咧，佢可以唔再去赌啦。咁但系咧，有翻赌噶嘛，即系唔得稳阵噶嘛。咁佢咪要 引起 再重新去巩固翻自己咯，系咪啊？譬如佢要去求一啲嘅道理啊，或者佢诉诸宗教又好，诉诸一啲乜嘢学说。又好，一啲理論又好，佢鞏固翻自己嘅諗法，即係社工建議佢嗰個諗法，咩長到必輸啊，或者係點樣去打發時間嗰個理念啊，佢能夠堅固翻佢嗰個肯定自我依樣嘢嘅，即係佢肯定翻佢堅佢所信啊，變咗佢唔係淨係相信啊，佢仲係堅佢所信，咁佢咪變咗係一個過程咯，佢可以，我覺得咁樣佢就係可以算係優化咗自我噶啦。即系一个三样嘢串连埋一齐咯，我就咁样睇咯。 系 好， 好多谢你嘅意见吓，黄生。咁啊，暂时咧就未有电话，咁我哋咧就继续。不如咧，我哋最后一节咧，讲下响而家呢个世界、而家呢个年代、而家呢个环境，我哋有啲咩想信噶啦？吓，文杰话，不如你讲下先啦。 嗱，我喺未讲个咁大嘅话题之前咧，即系讲翻一啲好实际嘅例子先。其实好多骗案咧，特别系你真系觉得匪夷所思嘅骗案，就系、是、喺网上认识某啲人，咁啊建立咗啲关系，咁然之后咧就会话，好多系后中年嘅妇女吓，好多积蓄，咁咧就你要帮我一个忙啊，点点点，咁好多时都系用即系个异性恋嘅关系啦吓，即、就、系、是、用一个男性啊，好关心佢啊，知道佢好啊，有啲寂寞啊，咁啊同佢建立咗个友谊啊，点样？咁就话，我有生意周转，真系竟然有一啲系9000万都冇咗，系一个数量比较惊人。 咁係完全毫無懷疑就匯啲錢過去，一次又一次。咁呢個就反映咗你所謂相信同埋相信嘅情況。你唔知道佢嘅，你都唔認識佢，可能個身份係假嘅。咁其實好多警方咧去處理呢啲嘅時候咧，佢都搖曬頭。即係話咧，佢又自愿嘅，佢自己撥咗過去，咁誒嗰個當然要調查啦，有冇欺騙嘅成分啦，咁通常捉到嘅咁嚇，咁誒但係嗰個事主本身點解哇，即係好 desperate， 我哋話用呢個字，我唔知點譯啦嚇，即係點解會一面倒咧？嗱，有一啲唔識嘅係咁啦，識嘅都係，就係、是、長年家暴嚇虐待，但係咧佢依然相信咧個丈夫係好愛佢嘅，只不過好軟弱。俾个机会佢，俾个机会佢，譬如赌徒吓，俾个机会，咁咧就已经倾家荡产噶啦吓。咁、就算好多人力劝，咁但系个即系个太太都会话，去相信佢系爱佢嘅，关心佢，不过佢有弱点。 喺呢、這个人嘅心理上边咧，系有一种我哋叫惰性嘅，心理惰性。呢种心理惰性咧，就系、是、佢有意无意咧，系要停留响一种头先嗰个阿黄生都讲吓，自我肯定嘅状态。不过咧，头先个自我肯定就系一啲进取啲嘅做法吓、啊，戒除某啲恶习嘅自我肯定。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唔离开嗰个环境嘅自我肯定。嗱、譬如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经验过噶吓。啊即系我哋劝一啲朋友，好朋友吓、啊，即系你佢失恋吓，咁、啊、你劝佢，唉，你睇开啲啦咁，咁啊唔系嘅咧，咩咧？即系佢同你辩论吓，佢而家嘅痛苦吓嘅价值，即系你想安慰佢，即系佢好多人咧就系、是、将安慰者打倒啊吓，即系你打倒个安慰者，本来你嗰、那个即系等于啲谏官。吓、啊，即系你叫你叫个皇帝，你唔好咁样做啊！咁样有事，佢杀埋个谏官吓，咁、啊、于是呢种情况咧，原来咧系喺现实生活里边都经常出现嘅。你劝个朋友吓、啊，即系俗啲嘅嗰句说话就系、是、女死女还在啦吓吓，即系你仲有机会嘅、 大海咁多鱼 吓咁。咁但系咧，佢就會唔係嘅咧嚇，佢又點樣啦？即係佢會係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是、呢種咧，就係屬於即係心理嘅慣性惰性。但係咧，即、就、係、是、我又睇過啲 case 咧，就係九十年代初當網絡流行嘅時候，有 ICQ 咧，有啲細路仔同一啲人 ICQ， 咁佢最初以為咧。ICQ 嗰個咧係一個女仔，咁咧就因為咧、凡係 ICQ 呢啲咧就係有一種慾望啊，係想要見面嘅。咁但係後來佢見咗面啦，呢、這個唔單止唔係一個女仔，仲係一個中年男人，肥嘅男人。但係咧，佢仍然繼續同佢保持良好嘅關係，係仍然要見佢，即係佢要見面呢個慾望，後來俾佢中年呢個事實篤爆咗都好啦，佢都係要見佢。咁即係話由想信、相信到知道咗之後，佢仍然係要去見佢。咁中間嗰個心理過程係點嘅咧？咁原來咧，我哋人類啊，喺某啲生活嘅狀況裏邊咧，係需要朋友。需要 companion， 最初佢希望嗰个 companion 系一个女仔、少女，后来发觉呢个系一个阿叔，但系因为佢哋系能够倾偈，咁所以咧就呢个系真正嘅价值，原来佢系要倾偈，所以佢都系要见面，咁所以咧，我哋通过调整我哋嘅相信嘅事项咧，认知我哋相信嘅事项。然后去确立我哋想相信或者想要得到嘅嘢系乜咧？其实我哋系会揾到自己嘅生命嘅究竟嘅有阵时啊，所以我就问大家响此时此刻想信一啲咩嘢？即系譬如话我哋仲信唔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我好相信呢件事、啊、所以我就话，即系你如果而家吓诶觉得自己都仍然系一个好人嘅话，咁你咧就系、是、要确定自己唔好做坏事啦，吓、啊，同埋咧坚持。啊、你自己認為正當的生活啦，咁即我即我都有啲原即基本原則係咁樣咯。 唔係，我相信一樣嘢就係話，頭先盧偉利你講咗出嚟嘅就係話，人有陣時唔需要做一啲咩偉大嘅事物，亦都唔需要做一啲你覺得係令到全個社會都可以得到拯救嘅事。其實就係每一個人。只要以前 Google 啊，以前 Google，、嗯、以前嘅 Google 啊，唔系变咗变 Alphabet 下边一个 Google 嘅 Google， 佢其中一个信念就系 Do no evil 啫嘛， 嗯，唔好犯恶， 系啊，唔好作恶， 系。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个信念就系 Do no evil， 即系唔好做啲邪恶嘅事情。evil 唔一定系大奸大恶嘅事，其实小嘢都系 evil 啊嘛，譬如抌垃圾，其实都系 evil 嚟噶嘛。 嗯， 咁个社会其实就会。平和好多，同埋正面好多噶咯，唔系咁难嘅啫、 嗯， 即系等于阿诸葛亮啊，教训阿阿斗就话：莫因善小而不为啊嘛，莫因善啊恶小而为之啊嘛，即系如果呢两句说话其实好似好简单，但系唔知点解都好难做到啊，好多人。 我就覺得咧，咁樣講喺一個好普遍性嘅原則之下就簡單，但係咩叫善同埋惡就唔簡單。即係以前我哋認為善嘅東西，而家我哋可能覺得係惡；以前認為惡嘅東西，而家又覺得可能係善。咁呢個轉移咧，可以極速進行。 會唔會你跌入咗一個相對論嘅構巢入邊啊？ 其實就唔係。而是可能在人生的阶段，相对论就是我同时间发生的叫相对论，但如果我先后次序呢就未必是相对，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是觉得绝对，下一个阶段我又绝对，但是内容和信念的内容我只是可以完全相反的。那这个呢我们看到一个走势的，譬如举一个例子，现时全世界呢都很奇怪，在、以前没多久之前我们是讲全球全球全球 全球主義、 我們也都 有理論去閱讀什麼叫 globalization、跟著什麼 localization、好了，現在呢 就都不少國家走向國家主義、就即很要掉自己的文化身份、國際身份、諸如此類、這些個傾向好像打風一樣，是有很多因素導向你去那邊。咁嗱，譬如如果我哋成日強調國家曾經受過嘅恥辱或者戰敗，佢當年納粹咁樣嚇，咁佢好容易會令到一啲好大嘅言論咧，就係被相信、被接受，因為就係講中我哋心裏邊嘅缺口，係嘛？咁我哋覺得呢啲缺口咧，唔同處境都會有唔同內容而出現嘅，所以咧，我又覺得所謂善同埋惡係一個原則。但是它里面的内容，每一个譬如实践恶的人可能都很相信自己做善行，而自己做认为自己做善行，他亦都会忽略了对他人的或者是长远的不好的影响。 其中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面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五四之后提倡的打倒孔家店了。 嗯， 即係當時嗰啲新文化嚇嘅一啲論述，啲話語咧，就係、是、對於傳統嘅中國文化咧，係基本上全盤否定咁滯。 嗯， 咁呢個當然啦，即係事後嚇幾廿年，我哋一路睇到咧，都係好有問題啦。文化大革命嚇，亦都係唔單止係孔家店啦嚇，所有非馬克思主義系統、非毛澤東思想系統的學問啊、學說咧，都是有問題。所以在中國是冇咗心理學、冇咗社會學、冇咗經濟學、冇咗好多社會科學啦。啊，咁所有呢啲，都是曾經視為是真理的嘢，在當時啊，在那個環境。事后是再重新检查了。咁所以如果我哋用呢个文化嘅认知去睇，咁今日我哋认为唔啱嘅嘢，有冇可能若干年月之后，其实 我哋嘅認為係有問題呢？即係如果我哋咁樣睇呢，咁我哋就會用一個寬容啲嘅方法去睇，唔係我嘅即係意願嘅事物啦。即係所以呢，寬容呢係一個即係好嘅價值嚟㗎喎。如果從呢個角度係咪，唔好一竹篙打一船人啦，唔好一棍子打死啦，即係留有某一啲嘅審視嘅空間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我覺得我相信我想啊呢個世代大家仍然擁抱嘅一啲價值咁啦。 但好似寬容暫時嚟講係好似越嚟越難出現咁喎，喺我哋現今社會。 因為咧而家係比較唔係鼓勵你有多元化思考，即係你可以有多元化思考，但係咧嗰個聲音咧，你覺得而家就係話啊，我講咗一啲嘢，有啲人會即刻俾個眼神俾你，你咁樣講啊咁樣嗱。咁呢個呢就係、是、即係好容易呢，即係其實人都好有限制嘅，即係會係起碼表面上啦都係會一統嘅。咁雖然我哋向來都唔係咁喜歡一統嘅睇法。 呢個係涉及到即係大家嗰個勇氣啦、文化認知啦， 係冇錯， 同埋嗰個對於權威嘅睇法。 嗯，冇錯。 我舉一個文化史嘅例子啦、 嗯、 曹禺大家知道啦，曹禺个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呢啲即係伟大嘅作品啦、啊、都係喺佢30岁之前已经寫晒㗎啦。 嗯。 然后抗战时期呢佢就寫咗个叫蜕变。 嗯。 蜕变係讲喺抗战时期一个医院里面有一啲医生啊，有一啲国民党嘅专员係一个正面嘅形象。 嗯。 咁当时做呢個戲咧，影響好巨大嘅，響即係後方啊，啊令到好多人即係參與到愛國嘅行列。咁響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咗啦。曹禺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嘅院長嚟嘅。 嗯。 咁響60年代初，想再排呢個戲，已經組織咗個團隊噶啦，即係排咗一兩次噶啦。但因為裏面嗰個正面人物嘅形象咧係一個國民黨員咧，所以咧就有一啲人，有一小部分人咧就提出係咪冇咁好啊？不如曹禺院長你改一改佢啦，即係希望佢改為共產黨員啦。咁結果呢件事咧就哆唻咪發嗦就去到中國當時負責文化嘅最高嗰個人叫周恩來，其實。周恩来就唔系文化部长，文化部再问总理。咁周恩来咧，因为响重庆演出嘅时候，佢系响现场嘅睇过。咁佢咧就唔同意改个剧本，尊重个剧本原来嘅事实。咁由于唔同意改个剧本，曹禺好尊重周恩来，佢就唔改呢个剧本，宁愿唔演出啦。吓，咁呢个咧就系响。新中國1949年之後的一個文化史實啊，咁我相信咧，即係話無論喺乜嘢環境裏邊，我哋有一啲堅持咧，其實都係重要嘅，即係我哋都可以諗下嘅。 但係我想補充一句咧，堅持係基於信念，亦甚至去到一個信仰嘅嚇。但係咧，知道係好緊要嘅，就是、你要睇翻事實上嘅嗰個證據。點樣去調教翻或者甚至即係將你自己以前所相信嘅東西咧，去做調整，或者係令到佢成為一個相信係有基礎嘅信念啊。 係啦， 咁咧就例如喺疫情裏邊咧，我哋就見到呢啲過程嘅、 嗯， 就是、由我哋相信，即係好多人好樂觀嘅，開頭得，兩個月啦，冬天又得，好似上次沙士咁，即係永遠都用沙士作為一個參考啊。咁跟住，咦咁耐嘅，啊而家又有，然之後又零星，跟住用邊一隻疫苗好咧？咁啊開頭有一啲 A 又好啲 ，B 又唔好啲，咁跟住而家就真係證實啦，啊即係邊個好嘅？ 因為嗰個政治環 境係啦，個知道啦。 好啦，咁啊，廣東廣西咧，最後講到一個大家都可以諗下啊，喺呢個世界你相信乜嘢呢個議題？星期一晚嘅廣東廣西就係馬鼎盛、馬恩慈同埋劉蘭昌